先前，寻求真理，向往光明，真理光明已经来在人间。你心爱神，我心爱神，人类充满新的希望，万民顺服，万国敬拜。圣者